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 说，一切都已。 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 转眼前尘如梦，岁月如梭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注定愿意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城下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地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城下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地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怀旧经典岁月如歌，欢迎继续关注。下面送上孟庭苇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是想给我大片的天空，或者你只是想远远的离开我，努力的生活或许可以实现许多的梦，而你肩上那一片土地却是我永远 如果真的不要，齐豫所演唱。好，就单车老情歌，下面的曲目是阮丹青的虚情假意，顺子的只要在一起，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。 假意何妨再来一些，把疲惫的我 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甜蜜。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

喜悲随你而飞，潮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潮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猜心由万芳所演唱，细腻的音乐、动人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都在旧单车老情歌里面。下面是温兆伦的只有你才明白我，文章的黑夜白天和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。 忘掉那时